限净房这三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那就目前的北京市场来说啊，限净房的供应量已经占到了商品房供应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限净房的比例实在是很高。但是有的购房人呢，他对限净房是什么，需要什么购房资格还是没有那么了解，包括刚才高老师说的，那限净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现在从出现到现在它的发展一个进度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今天就从针对限净房咱们做一个集中的解答。 嗯， 那限净房它其实的历史啊它很短，就是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6年的9月，也就是咱们比较熟知的930新政上，那第一次明确了当时是这个条文说的是要在严控地价的同时啊，对这个项目未来的房价进行一个预测。那当时就说要采取一些试点，这个试点呢就是限定销售价格，并且将这个限定销售价格啊作为当时土地招拍条件的一个措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效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也就是说限净房是在16年的9月第一次被提出的，提出的目的就是说为了防止这个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那到了16年的11月啊，就已经拍出了第一个限净房的地块了。我们都知道限净房它到底限的是什么，限房价净地价。也就是说呢，他在开发商拍地拿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这块地以后卖多少钱。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那这种性质的房子它是属于保障房吗？并不是，限净房它属于商品房。保障房是什么房？公租房跟共有产权房，这属于保障房。限净房它是属于商品房。刚才我们说了，那16年年底的时候拍出了第一块限净房的地块。那到了17年是全年成交了大概是40多块限净房的地块，这个数量已经非常高了。到了今年的五月又进一步细化了限净房它的购买包括再上市的一些政策。那今年的六月正式的第一个限净房项目就开盘，也是当时的销售状况也是比较好的。那到了现在呢，那咱们全北京已经入市的这个限净房的项目已经达到了25个。刚才我也说了，现在限净房大当其道。那现在的新房的供应量啊，限净房已经占到了50%左右。所以说限净房确实是现在一个主流，非常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嗯， 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那什么人可以买限净房呢？它有什么购买的要求呢？其实限净房它属于商品房，它的购买要求跟商品房是一样的。 嗯， 那但凡有北京购房资格的就可以购买。那经济家庭呢限购两套，那如果是单身的话限购一套，如果是非经济呢，单身和家庭都是限购一套，并且需要一个在北京连续缴纳这个60个月的社保和个税。其实它的购买条件啊，购买资格跟咱们普通的商品房是一样的。那唯一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的再上市。什么叫再上市？也就是说取得限净房的房产证之后，那我想把这套房再卖了是有一个资格的。那是说取得房产证之后的5年才能再上市。也就是说您买限净房要做好这样的心理的一个预期啊， 嗯， 就是您拿到这套房的房产证之后再往后数5年，这套房子您才能再上市出售。 嗯，其实也就是一个5年的期限嘛。 对， 就这5年之内你不能像其他商品房知道买了之后我马上就能卖， 对， 要等到5年才可以，就这么一个限定条件。其实和其他的这个商品房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 但是这个条件其实我们给它细讲啊，对于咱们普通购房人来说其实它也算一个那再上市5年您才能卖，这样您再买这个房子的 前期您就要想好了，第一个是这套房您至少要做好个七八年的准备。为什么呢？现在的现金房都是期房，也就是说您等到收房交到您手里的时候大概也就两到三年以后了。那两到三年以后如果是再取得房产证，快的话两年，那取得完房产证您再往出五年之后再往出卖，这至少就打着小十年就出去了。所以说您在选择现金房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短时间内这个房子是不能再入市，不能给您变现的。这个心理预期你要 一般现在我们让大家去买这个现金房的时候也是以自住为主。那你自住的话很少有人说我住两年就卖，住两年就卖，对吧？所以就是可能还是以长期这个居住为主，起码你得住个十年嘛。 对，肯定是说是既然买房嘛，肯定是想留在这个城市。但是呢也免不了有比如说不是经济的，他可能说我买这个房子就想住几年，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发展，或者是想回老家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呢，您要慎重考虑这个现金房，因为它至少得有个小十年的时间是不能再上市的。 没错。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各种问题哈。比如说有位朋友叫拉卡，他说想问一下，现在现金房的供应也是比较多嘛，之前我们也说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所以他们各自销售都不是特别好。他说周末的他跟他老公去售楼处，发现购房人其实还是挺多，可能需求还是有啊，只不过选择哪个有点纠结。 对， 他销售就跟他说，说明年现金房也很多，说这样的话那他们是不是不用着急去买房，明年再买会便宜点呢？ 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现金房的供应量啊，已经占到了商品房供应量的50%左右，所以说确实是挺多的。那今年多，明年还会多吗？挺多的，因为今年拍的地啊大多数也是现金房的这样的地块。那咱们今年大家能看到的市场上的现金房其实都是去年拍的现金房的地块，所以说明年您的选择只会多不会少。但是呢买房这个事儿要根据您的个人的需求，不能说那可能明年会不会便宜啊，有没有可能便宜啊，您就是想着明年可能会便宜，以这个角度去把自己买房的这个周期延后，这个是不建议的。还是说建议您到底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那您到底着不着急买这套房子，不要说有这个明年就会便宜这个预期去买房，咱们还是以住为准。 来看看这个小猫的问题啊，说请问选择现金房有什么特别技巧吗？跟商品房不一样的地方多不多？ 其实选现金房的技巧啊，就跟咱们选商品房的技巧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样，什么交通啊、配套啊之类的。 对，唯一不同的就是刚才咱们不断在强调的 这个 五年上市的问题。那选现金房呢，是肯定是首先跟咱们无论是选新房跟二手房都一样啊。那第一个就要看地段。那我们作为刚需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工作和家庭的这个半径，也就是说工作您工作地点和您居住地点的这个距离，那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选房一定要看地段。那距离工作单位啊，或者是说离您这个常去的地方比较近的现金房肯定是比较好的选择。怎么算近法？您平时是怎么选择？是公共交通也好，或者说您自驾也好，比较方便的地儿，那肯定是您的第一选择。那第二就是选房之前，也买房之前啊，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这个支付能力和还贷能力，不能说因为盲目的去追求我就想买大房子，我就想买离市区比较近的现金房，而超出自己的购房预算。什么叫超出自己购房预算？前期为了凑首付就贷款也好，或者是说跟亲戚借钱也好，凑这个首付，那凑完首付借完首付款到了还贷的时候，发现经济这个承担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实在是很大。咱们先不说还亲戚朋友的借款，那每个月的还款其实就是一笔很大的压力，一定要对自己这个还款能力有一个预期的评估。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再上市的一个期限的问题。那如果您 现在咱们买现净房大多数都是这种刚需家庭或者是改善家庭啊。那如果是刚需的话，那近期如果打算生小孩，是不是您就有这个换大房子的需求？有的现净房是这种90平的小三居，而且90平小三居还挺多的，但是呢一住进去就会发现，比如小两口再加上双方的父母再加上以后的小孩，就会发现这个空间非常的局促。那如果您是有未来生小孩的这样的这样的打算，还有就是把双方甚至把双方的父母都接过来的这种打算的话，建议您就要考虑您的这个最后的居住。您是说家里人口少的话，90平三居足够，或者小两口住都比较充裕，一旦人口一多就会发现房子不够住，那样的话其实您再要想换房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为什么呢？5年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条件，不如您就在最开始就买这个140平的4到5居，这样的话您一步到位，对自己未来的这种生活的居住感受啊，还有这个您家庭的这样的配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就是这三点。第一点就是看地段，这个工作跟家庭的这个合理的一个距离。第二点呢，要看一下自己的还贷的能力跟前期支付这个首付的能力。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现净房您是未来打算几口人住，那住的这个配比是什么样呢？这三点还算比较重要的。 来看看这个王丽的问题，说我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在北三线买套房，听这个楼下的中介说呢，以后北京东西城要合并，而且北三线要并入通州，请问是真的吗？这个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个说一些这个辟谣的时候哈，说过这个事情。 对，这个不是真的。然后您不要去听这个楼下的中介跟您，因为他肯定是想以卖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您去游说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刚咱们上一期咱们是做了一期专门的房产辟谣的这样的一个专场，都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件事儿是纯属的是谣言。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也算是一个问题。阿明说，我看报道说啊，很多现净房都会有降价的这样一个现象，说这个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了呀，这个现净房首先来说现在供应量比较大，那之前呢咱们也解读了，那现净房它在卖这块地的时候就是现房价净地价，所以说开发商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可赚。又赶上呢，现在去年这些现净房同时都在今年开始销售，所以说一旦这个量上来了，那很多开发商就为了走量而搞起了促销也好，或者是前期第一期就开始有降价的现象也好。那比如就是什么样的现净房啊降价比较多，或者说最容易降价？首先就是现净房扎堆的地儿。我们都知道大型的现净房是算是一个现净房爆发的区域啊，那同一个区域又是同样的配套，可能是产品也相同，这种同质化很严重的现净房肯定是竞争比较激烈。那竞争一旦激烈起来，那开发商就要去想办法让自己脱颖而出，降价就是其中的一个办法。这个降价大家不要以为是这种断崖式的，可能降每平都要降个很多钱，不是这样的，只是有一个比如全款购房9.95折这样的优惠，或者是说比如付的首付比较高给您一个优惠，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断崖式的降价。那就像还有就是这个石景山五里屯区域，那五里屯区域也是去年拍了3块地，那这个3块地全在五里屯，也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同质化非常严重。那一个区域有3个现净房项目，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这三个现净房肯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就比如这个据我所知啊，这个翡翠山小这个项目就打出了一个，如果您全款购房就有一个9.95折的优惠。那比如它这个88平的三居，那就是比优惠完了，就是比它的这个预期价格啊低了一个4000块钱。所以说大家选择现净房的时候， 降价或者说优惠也是大家考虑的一部分，因为同区域几个限定房都一样，那可能是都满足了您这个需求，您就不妨去捡那个优惠力度大的限定房，因为它是为真的是为了走量，走这个销售量而把这个价格放低了。前提条件就是您可能要舍弃贷款，您的资金肯定是充足的，不是贷款，您要全款就给您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不可能走全款、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听一些媒体报道限定房降价了或者怎么着了，人家降价降的是全款，那咱们现在很多的刚需就是买房上车这个门槛儿都是要通过依赖贷款这种方式呢，所以说大家不要听之任之，就要听这些报道也好或者说谣传也好就去相信，一定要去售楼处自己实际的去问才知道这个降价也好或者是说有这个优惠哈，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限定房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都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还有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看下面一位林小宅的问题啊，说我明年的限定房大概多不多，那明年再买是不是很划算呢？就是明年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都在哪些地方会有这个限定房，然后大概的这个价格会怎么样？你简单来说一下。 其实从咱们的问题来看就不难看出啊，很多的购房人现在都处于观望的状态，他其实是关注了限定房，但是呢他可能今年并不想买，他想等到明年再去有这种购房的打算，今年先了解着。这些购房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其实今年的限定房的地块的拍卖现象啊，就拿这个月来说，这个月就有12块这种住宅限定房的住宅要扎堆的去卖。那都在哪儿呢？主要集中在这个顺义啊。那顺义呢就有6块土地出让，昌平呢有4块，丰台和大兴各2块。所以说如果有在这种顺义、丰台、昌平、大兴去买房的这样的需求的购房人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为什么呢？这些地出让了，势必那明年或者后年啊就要转成限定房的这样的项目去往出卖了。那如果您今年都看了一圈了，并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限定房，或者是不太满意，或者是呢有的购房人甚至觉得那大兴的那几个限定房一期可能都已经卖出一期二期呢，好的房子可能被别人挑走了，我不想买这样的房了，您也不用着急。限定房的地块今年真的是拍出了还算挺多的，那明年甚至后年您选择的空间也不小，可以再等等。甚至说呢像丰台呀，然后大兴啊这种比较好位置的限定房地块，明年可能都会问世，那明年咱们的选择余地也是挺多的，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甚至来说可能明年咱们这样做一个假想啊，那明年竞争压力也许会更大，那有的限定房可能在它一期开盘的时候就要比这个限售价还要低呢，那这都是 有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您今年没有这种购房的打算，今年就重点关注，心里也有个谱，知道锁定自己的买房区域。就比如说我就想在南边置业，那我就锁定丰台跟大兴这两个地儿，我在这两个地儿再锁定几个我想要买的限定房，那等咱们明年这些限定房地块集中入市的时候，您再选择也来得及。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个西山问到说，我想在大兴买房，最近看了看大兴的限定房，其实很多有点不好选了，说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可以借鉴的消息吗？ 有像西山这样的朋友啊，他其实也是大有存在的，因为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同一块区域可能他拍出好多限定房地块，那拍出来的地块呢隔一年就要集中上市，都在上市，同样的地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金九银十的成色呢，愈发不如从前了。近日的多家房地产的研究机构呢，也是统计数据表明，今年的金九银十周期也是黯然收场。全国29个重点城市中，十月份商品住宅的供应量呢是2028万平方米，环比下降43%；成交量呢是2302万平方米，环比下降6%。总的来看，本月整体成交表现不及2018年的月均。 这个金九银十成色不足，这已经是咱们众所周知的事儿哈。那具体来看呢，那一线城市的成交低位啊，回升态势在这个十月就停止了。那同比环比一线城市是齐跌的这样的状态，环比也是锐减了45%，那同比跌了3%。那十月份的成交量呢，也不及去年啊月均水平。那其中北京啊、广州啊这样的城市，跌幅是比较显著的，跌幅在了45%以上，这是成交量啊。可以看到咱们多数的人都是在观望的状态，买房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了。那二线、三线城市呢，成交量环比持平，各城市的市场热度其实是一个分化的状态。那在调控这样的常态化的背景下，市场降温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加之之前中央啊再次明确了，绝不会允许这个房地产调控半途而废、前功尽弃。那这种政策之影响下呢，预计后续的这个政策层面的放松可能性不大了。所以说，有些购房人一直就有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现在冷静了一段时间后，房价还会上涨呢？并不是这样。那中央再次强调并且明确了，绝不允许房地产调控半途而废，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说明房价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了。那我们往回头看啊，从在930，也就是16年930政策开启的时候，其实全国楼市这个调控热潮就已经开始了。那现在过去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从调控的这个效果来看啊，一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的市场全面降温了，二三线城市呢，房价的涨幅有回落，也就是说一线城市已经是降温的状态了，二三线城市有小幅涨幅，但是跟之前比是回落的状态。那尽管如此啊，无论是这个去年到今年发布了超过400多次的这样的调控政策，还是高层啊频繁表态这个楼市调控不会放松，所以说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啊持续降温，或者是说持续从严，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常规的现象。那今年眼看就剩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预计这个商品房啊整体成交量不会有大的波动，也就是说呢，可能金九银十这样的冷静的状态啊，一直会到今年的年末，一整年都会呈现这样的状态了。那房企的，我们刚才有购房人就问了，那会不会降价呀？有这样的可能，这个降价呢，也是以价换量的这样的销售方式，可能会是从现金房开始大面积的推开。那一二线城市这种热点城市的降温啊，可能会成一个普遍现象。以北京为代表的这种一线城市啊，四季度的降温可能会加速，那二线城市呢，可能它的这个涨幅啊在会持续的下降，这是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销售的态势。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市住建委近日发布通知，11月5号到11月23号，住建部门将组织开展全市在施房屋建筑工程安全质量联合执法大检查，随机的来抽查以在施的保障性安居的住房工程，含装配式的建筑项目为主的一些房屋建筑工程，来确保全市的各区全覆盖。 这个保障房的质量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这次检查呢，针对的是工程质量跟施工安全两个方面。工程质量一直都是我们所有购房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工程质量方面呢，将重点抽查这个混凝土结构、防水，包括这个墙外的保温啊、建筑外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这种重要的工程部位的施工质量。所以说我们购房人最关心的就是我花这么多钱买的这个房子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就开展了保障房的质量的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我相信在不久也会公布出来。那从去年开始啊，购买这个保障房的业主对保障房的户型设计，包括绿化呀、物业容积率的问题，其实都有这样的投诉。那对于房企来说啊，保障房的建设其实是跟自己的利润挂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房企对于保障房都是觉得这是赔本的买卖，因为他想要当地政府啊卖这块地的时候就给开发商设定了你要去连这个保障房的建设一起去实行。那不能这个房企啊不能以说这个利润担保为借口就把这个保障房的质量降下来。所以说现在咱们有了这个保障房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实施的检查，对咱们保障房的业主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如今呢，这个房价高，房票有限啊，卖一买一呢仍然是大多数换房客的一些首选。然而卖房不易，买房也不易，既要卖又要买，那想想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头疼哈。更何况时下呢还是换房的非常时期，所以应该如何做好这个一买一卖之间的这种衔接呢？啊，那这个也是最近很多朋友会问的一个问题。 对，特别是买二手房的朋友，其实都不难发现啊，就是这个二手房的成交期拉长了。那现在近一年啊，咱们北京的这个房产啊，都是一个趋冷的状态。那二手楼市啊，也一样，看房的人少了。那除非是价格真的很合理，或者是着急买房，或者是这个房主愿意让大价钱，那否则这个买房周期啊，基本是要3个半月以上。那今年的上半年呢，其实买房周期啊，也就是1个月左右。但是下半年呢拉长到3个半月，所以说足以看到这个买房卖房也好，或者是说大家的观望程度也好，对于楼市都没有那么看好。那更糟的现象呢，就是买房的难度增加，易造成这个连环套的这种现象。什么叫连环套？就是我看中的这套房的这个房主，他可能也在买一卖一的这种周期之中，他可能还没有看中他的房子，所以不敢去出手，导致了这套房子停滞了他的往出卖的这样的热情，这就叫连环套。那理论上说啊，其实卖一买一如果是同时进行啊，既节约了时间和精力啊，对于现在的这个市场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呢卖一买一同时进行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最多的就是先买后卖，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种措施啊。 先卖后买吧。 对，先买后卖。为什么呢？如果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建议您先买房。先买房了就有了您从之前的房子然后挪到您新的房子这样的一个地方，您就不用中间再去租房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卖，因为有的人可能，比如他有两套房，他可能没有办法先买，对吧？然后而且如果说你要是先买的话，很多人是没有这么多资金的。所以还是先卖然后再买会比较好。当然如果很多朋友不能够这么来做的话，要一起来进行的话，就一定要把中间的这个各种时间要留充足，无论是你买的时间还是你卖的时间一定要留充足。 这个 所以先买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差钱儿的这种购房人， 不差钱的人就不用换了， 对，先买后卖。嗯，当然大多数人都选择先卖后买，为什么呢？先卖了房，您手里这个钱或者说您这个心里的预期就比较从容了。 嗯， 您再拿着这个钱再去买房，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没有那么被动了。 当然还是看大家自己的情况吧。 嗯，对， 就不差钱的肯定是，如果我有资格，我干脆直接买一套得了， 嗯，是， 对吧？我就不用再换了。那估计现在因为房价这么高哈，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总价一下子说我再拿出这么多钱来，很少，基本上都是先要卖一套才能再换， 嗯， 啊。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不少这个关于换房的一些事情，因为换房呢确确实实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很多的这种细节，反正我觉得最少你要溜出这个小一年的时间吧，就是来回换房， 嗯， 买房的这个不是装修的时间，就是整个换的这个时间， 一年的时间有点长吧， 就是，尽量就能让人家给你当然最好了。 嗯， 就是之前我之前经常说，我说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可能正好赶上人也不错，正好他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呢，人那家其实就是为了变现，所以他也不住， 哦， 那就可以他先装修了， 嗯， 等于说房子其实还没过户到手，他就可以先装修了， 嗯， 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就万一人不卖了也是个事儿， 对， 但是这个时间还是很长的，然后他卖的那家呢也不着急入住， 嗯， 啊，给你说一年的时间，你就反正到时候这个把钱尾款给我就好了， 嗯， 所以就是可能正好赶上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充裕， 嗯， 啊，这个当然就得碰啊。 其实真正走手续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周期为什么这么长，其实是买方跟卖方这种权衡的时间，讲价啊，或者是互相的沟通协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耗精力， 还有资质审核呀等等啊。 对， 嗯，来看下面一条信息，2018年呢，这个单身人群居型消费报告，借助平台大数据和单身人群的专项调研，深度解析了一下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单身人群购车，这个置房的一些观念。研究表示说，60%的单身的未婚人群在置业选择上倾向于先买房再买车。52.5%的单身人士渴望在30岁之前拥有自己的第一套住房。 嗯，这个52.5%，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单身人士渴望在20到30岁之间拥有这个第一套住房。那无论是单身啊，还是已婚的这种人群，他购房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下面几点啊：房屋质量、所处的地段、交通和环境。那单身的人群购房时啊，更注重的是这个居住体验和品牌效应，比如物业管理、房地产品牌、房内的附属设施等方面，高于已婚人群。也就是说，单身人群其实更注重质量。那在户型方面啊，90到120平的三居成为多数单身人群心中的理想户型。这个其实是跟前几年啊，4-5年之前的这种也是类似的统计有一些出入。那会儿我记得是单身的人群啊，理想的户型先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啊，先买一个一居，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上车房。那买了一居之后，再到时候结婚也好，或者说真正稳定了自己的事业也好，再去考虑换房。那现在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啊，单身人士更渴望的是这个一步到位，那90到120平的三居成为了这个多数单身人群中的理想户型。这个跟4-5年之前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嗯，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棚改安置小区呢，冬至家园呢的回迁户呢反映说，他们的回迁房的部分房屋呢公摊面积比较大，一套建筑面积为108平米的回迁房，使用面积只有54平方米，公摊面积的这个比率高达50%。当然这些事情在北京还是比较少的啊。 对，但是公摊面积大，嗯，特别是这种回迁房的公摊面积大，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那从这个我国98年吧房改以来，其实公摊面积啊就成了一个开发商与购房人之间争论不休的这样的话题。那开发商认为呢，就是我这个住宅的建筑过程之中，这些公共空间，就比如说电梯啊、垃圾站啊、小区的 走道啊，这种公共空间其实是由购房者去使用的。那因此呢，所产生的这些公共成本的费用也应该购房者来承担。但是很多购房者啊不是这样看的。那包括很多人从国际的角度来评定啊，其实大多数国家都是按套内面积来计算房价的，并没有所谓的咱们国家这个公摊面积。而且呢，公摊面积多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那现有的法律啊也没有规定上限，所以说这些都是大家争论不休话题的一个原因，没有标准，没有上限，然后也没有人去评定，那购房人跟开发商这样的争议就有了。那公摊面积多少才算合适呢？也是意见不统一的。所以说在这么多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背后就是一个开发商跟购房者两者之间的一个利益博弈。那从咱们购房人来说啊，购房人其实是一个弱势群体，很多购房人他在最后看合同，甚至看这个媒体报道，甚至跟邻居聊的时候才知道我这个小区的公摊有多少，我这个小区的得房率是多少。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就要去问清楚了买房这个销售，那我这个房子得房率是多少啊，公摊面积怎么样啊，如果您觉得合理，然后您再去真正的考虑这个房子怎么样。既然没有特定的标准，所以说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就是咱们购房人在买房之前多长个心眼，多注意一下，多去自己去问着点儿。那以后如果真正住进去之后，如果您在对这个公摊也好，得房率也好，有这样的异议，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去评定的。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确实是比较弱势的。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今天的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高玲玲你说，其实对他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域，可以说就是全程其实都可以买房。说这样的话就比较晕哈，就是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了。 如果是没有特定的区域啊，其实建议您考虑三点，就比如环境、总价还有差异化。什么叫环境啊？环境就像刚才咱们一直说的，您没有特定的区域，那您有没有工作特定的工作地点啊？如果您有特定的工作地点啊，您就要考虑这个您以后住的这个房子离您的这个工作地点的距离。如果是特别远，那您肯定就不用选了。那如果您在这个工作半径里去选房的话，其实是大概是也就最多啊，15个项目之内，您就肯定是有答案了。这个是环境。第二个是总价，也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强调的，您到底是拿多少钱，您的预算是多少去买这个现金房。那比如说房山的现金房，肯定相对来说它的价钱就低一些。那位置好的，比如丰台呀、大兴啊，那也现金房价格就高一些。那您到底是说，您如果没有特定的区域，您肯定有特定的这种，首付的预算。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产品。那现金房同质化的问题，其实产品啊，几乎是现金房要面对的所有难题，也是咱们购房人要面对的所有难题。那在您选择的这几个现金房之间，您就要真正的去深入售楼处，深入这个样板间，去看他们不同的差别。同样区域的现金房，它的户型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说一个项目它的户型也是不一样的。真正选择您最后理想的那个户型，因为选择空间大了呀，然后您选择的区域也多，不建议您去盲目的选择。比如说1到2个现金房，您在这个1到3个现金房里去选，不建议您这样，多看，然后多去了解，最后您就心里有数了，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是您心里的预期。 好的， 看看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估计来不及解答其他的一些问题了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那个多那个就是再说两句吧，就关于这个选房这个事儿哈。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看它的这个产品呀，包括看它的这个价格总价呀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您也可以不用非得只看着这个新房，当然新房如果有合适的当然很好啊，因为它毕竟很多物业呀或者是一些人性化的设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可以的话，也可以看一看二手房当中的一些次新，对吧？那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一些环境啊，包括像一些主要是配套啊、交通啊，还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哈。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我们再来说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明天见。 的意义是什么？是一年静好岁月的结束，是一年工作汇报的总结，是一年购物热情的高峰。 是的，想购双十一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年可遇不可求的福利开始了。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中除了依然可以享受到99元一盒的媒体直供价之外呢，订购3盒就能获得双十一免费赠送的15件居家用品大礼包。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15件，有典雅精致的12件青花瓷套碗，有出行必备的旅游背包，有简单省心的家用蒸蛋器，还有自带放大镜的指甲剪，一共15件用品，件件用心选择，个个家庭必备。不过